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忠孝两个字，讲咗好多，意思实实在在讲唔尽。回篇里面有一段讲到大孝便是顺亲养志，这段讲得好好，我们应该认真努力去学习。古德教人基本的概念是天地同根，万物同体。这两句话原本出自于老子《道德经》，那种境界同华严所讲的完全相同。就是佛知佛见。我时时同人写字，我写的是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这种就叫做入佛之见了。老子那两句话和这个意思完全相同。这种是孝道，是真正认得孝、明白孝，而那个心对一切众生就是佛心，从那个心里面生出来的思想行为是真正的菩萨行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顺亲养志，是从这个观点来讲，绝对不是凡夫的概念。凡夫所想的怎样养亲，怎样养自己的志，都太渺小了，总是摆脱不到自私自利，哪会懂得那些大道理啊？我见得圣贤人和凡夫在心缘上就不同了。那个缘，我们讲源头，比如水源，发源之处就不一样了。养亲，亲是什么？是佛性，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。怎才能养父母的真心本性？这种是佛菩萨的尽孝。父母是凡夫迷紧，怎样以善巧方便触动他，帮助他觉悟，这种是真正圆满的大孝。 所以你这个信是纯性，不是纯情。在情里面，佛家常讲，儒家亦讲，通情达理。中国讲孝道，孔老夫子推崇大信，懂得孝，行孝尽孝，认为是行孝尽孝最好的榜样。他所做的是帮助父母觉悟，所以父母对他在其他人看起来，那是恶劣到极处，处处要置他于死地。而他看父母是大圣大贤，是真佛真菩萨，他们两方面看的为什么会不同？信王是从体性上看，从心性上看，从心性上看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。所以佛经上讲，菩萨成佛的时候，看大地众生都成佛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信的父母是随顺自己妄想烦恼习气看众生，所以两个人看法不同。一个是从心性理体上观察，一个是从烦恼习气上看人。所以信能通权达变，父母责罚他，能忍受的接受责罚，忍受不到的逃避，不是说忍受不住的亦要责罚，那你被父母打死了，抵死了，你冤枉死，你大不孝了。这个地方就通权达变，能忍受的忍受，忍受不住的避开，尽可能找机会启发父母。他父母真的觉悟了，真的明白了，真的成了大圣大贤，这才算是尽孝，才算是纯亲。现在我们要纯亲，父母贪心好重，你要赚钱，要赚大钱，要做大官，要贪污，好了，你都随顺，你随顺将来堕地狱，你父母亦会堕地狱，这种不是纯亲。读圣贤书，学佛菩萨没有第二样，只是学做个明白人而已。人明白了，就不会做错事，不会有错误的念头， 呢种叫纯亲。懂得纯亲，将纯亲嘅理论方法推而广之，行顺众生，咁就系普贤行啦。喺行顺众生里面，随喜功德呢两句话，佛法仲未传到中国嚟之前，舜王做到。我哋喺历史记载里面读大舜，嗰篇记载用佛法嘅观点嚟睇，佢点会唔系诸佛菩萨嚟中国应化嘅呢？佢一生嘅行如就系普贤菩萨十愿，普贤菩萨修行嗰十个原则，佢每一条都做到啦，而且做得咁圆满，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喺呢个世间，我哋肉眼凡夫唔认识，往往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做出好多好多恶业。但是诸佛菩萨仍然是这么慈悲来教化我们，纯亲的意思我们要懂，懂得之后就知道怎行顺众生，怎先能圆满菩萨行，能修成菩萨道。讲到养志，儒家教人立志，佛家教人发愿，发愿就是立志。立志不是为名利，而是要立大功之志。他这个地方这句话讲得好，养其彻地通天，包文与物之志。这句话现代人读完，意思很难懂得。我们将它换句话来讲，文言文翻成白话文，就是要养成为法界一切众生尽忠尽孝服务之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以助人为快乐之本，佛是这样教我们，儒家道教亦是这样教人。不懂这个意思，你志同愿都有偏差，有偏邪，唔正。 错误啦。但是顺亲养志从哪里落实？大学里面讲得好，大学里面教我们落实的纲领，从诚意正心，诚意正心就是佛家讲的发菩提心，但是我们菩提心发不起来，为什么发不起来？有障碍，必须去除障碍。这个去除障碍，儒家讲格物致知，格物而后致知，致知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。它有方法，有步骤的，所以要落实头一个条件就是真情。想真情，必须格物。物是什么？物是欲望。我在讲地藏经的时候，跟大家讲过，欲望有两类，一个是爱欲，一个是嗜欲。嗜欲是你嗜好，你能将这两种欲望舍弃，就叫格物。欲望的力量非常强大，无始劫以来的习气，不单止障道，而且障世间一切善法。你看佛同我们说，世间的善根就是所有一切世间善法，它有个根源。根源是什么？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这三善根。你还有贪嗔痴，你就算做出来的善，那个善是伪善，不是真善。你能呃人，你呃不到天地鬼神，你呃不到你自己的良心。佛法叫断烦恼，儒家讲格物，格物就是断烦恼，格是格斗。格物的意思就是要战胜物欲。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理性，克服你的烦恼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就是佛法讲的断烦恼障。除这个之外，还有一个障碍，佛法叫所知障。儒家讲自知，自知是要开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现前，先能将所知障舍去。各位要知道，佛家修行讲求禅定， 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、不同的手段去修禅定。我们念佛用执持名号，用这个方法修禅定。禅定的目的是什么？破烦恼障。心清净了，心定了，就生智慧。智慧能破所知障。我们现在用功的方法是双管齐下。念佛堂着重修定，讲堂着重修慧，但是我们的定慧都成就不到。成就不到的原因在哪里？我们没有将爱欲、嗜欲断了，所以点修，修一世，外表是好似了，实际上内容没有。我们的过在这里。修行修了这么久，功夫还不得力，你还不反省吗？好像我们病了，请个医生来诊疗，我们吃药，药吃了很久，病没起色，你还不觉悟吗？一定是药吃错了，诊断有错误，病没有起色，快点去换个医生。我们人都有这种常识，自己修行功夫不得力，就跟有病一样。那个时候应该细心去检点观察我们的毛病究竟在哪里，将毛病找出来，将毛病消除了，那功夫就得力了。功夫得力就好像吃药见效，有效了。异障一定要断，断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那么简单点好，纷纷断。如佛都是这么教我们的，断一分烦恼，开一分智慧；断两分烦恼，开两分智慧。圣贤人是凡夫做的，佛菩萨亦是凡夫成的，他们怎能成就？纷纷断的。每日就在这里做这种事情，所以烦恼日日轻，智慧日日长，这种就是功夫，就是进步，亦就是当年方东美先生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世间凡人享受不到的。 烦恼轻智慧长，对宇宙人生的道理、宇宙人生的真相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。你的生活，无论过什么生活，富贵的生活也好，贫贱的生活也好，无论是什么身份，你在社会上有地位也好，贫穷下贱也好，都不碍事，你都能过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自在安乐的生活。这种是过圣贤人的生活，佛菩萨的生活。我们养智，要养这种智，所以能信能养，它的根源都是在对宇宙人生真相的认知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一切众生佛性法性的认知，然后你先能做得到。但是这种认知得来就不容易。古圣先贤教我们亲近善知识，亲近善知识的目的在哪里？无非是借重他的经验，借重他的修持，帮助我们觉悟，帮助我们认知的。功夫只要得力，不用好够，就能生死自在。前途一片光明。这些是我们看以前修行人很多记载里面得到的讯息，得到的结论。他们能有这种成就，我们不要落在他后面。我们这一生就无空过了，这一生绝对往生不退成佛，不再搞第二生。这个身在六道轮回里面，这次是最后身。我们要养这种智，认真努力奉行，令我们这种智愿得到究竟圆满，就叫大孝了。自己识养，亦能帮助人养；自己能信，亦能帮助人信。自行化他，这种是大乘菩萨道。汇编的内容非常丰富，非常精彩。感应篇的文字是道教的， 它里面的注解是佛教的，是儒教的，真是三教合成一体。这本是一本好书，印光大师一生推崇，希望用这本书来化解现代的劫难。我们真正想能在这个劫难之中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这本书是保证。但是你一定要理解，要奉行，先能达到消业障、消灾难的目标。作为修行往生造佛的基础。好，今日我们就讲到这里。